乐章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韦皇后在李显的纵容下，在王朝政治中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而在韦皇后追求权力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个人一直与她并肩作战，这个人就是韦皇后最小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果儿。韦皇后一共为李显生下一个儿子，4个女儿，其中李果儿最小，也是李显和韦皇后最为疼爱的。说起来，李果儿最惨，她一出生就成了囚犯。由于出生时没有衣服，李显就用自己的衣服把她包裹了起来，这就是乳名果儿的由来。李果儿出生于公元684年，他跟随父母一直被监禁到公元698年，在监禁当中度过了整整14年。即便公元698年父亲得立为皇太子，李果儿的际遇也没有得到彻底改观，依然只能夹着尾巴做人。就这样一直压抑到公元705年，李果儿的生活翻天覆地。此时他已经21岁，到这时候才真正享受到了当一个公主应有的快乐。有的时候人就像一根弹簧，压抑的越久反弹的越大。于是穷人乍富的安乐公主在生活中肆意反弹，要把过去失去的东西全都找回来。公元706年闰正月一日，李显下了一道诏书，允许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等7公主开府。这在唐朝的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，因为此前从来没有公主开府的先例。这次下诏允许公主开府，主要是为了安乐公主，其余6个公主都是陪安乐公主读书。在所有开府公主当中，安乐公主的才艺排名第二，排名第一的是太平公主，才艺5000户，而安乐公主才艺3000户。 长宁公主2500户，宜城、定安非韦后所生，采邑只有2000户。与亲王府略有不同的是，公主府不设长史及政务秘书长，其余的配置完全一样。至此，安乐公主已经成为拥有采邑3000户的公主，较之前的公主已经是天壤之别。那安乐公主还会不满意吗？当然会，她还想当皇太女。这个称呼很罕见吧，自古有皇太子、皇太帝、皇太女，在历史上非常罕见。安乐公主就想当那个开天辟地的皇太女。然而皇太女的请求一经提出，就遭到了魏元忠的反对，这让安乐公主非常不高兴。魏元忠，他能谈论什么国事？阿武子尚为天子，天子女有不可乎？在安乐公主的口中，祖母武则天被叫成阿武，家教啊。尽管不情不愿，安乐公主还是非常识时务的放弃了皇太女的想法，转而做起了生意，卖官。卖官从她的公主府开始，公主府的很多官员原来都是屠夫贩卒，后来交了钱就摇身一变成了公主府的官员。公主府的职位这下就不够卖了，安乐公主开始卖朝中的职位，只要肯花钱就能买到一个官职。经她手买的委任书有这样一个特点，都是用黑笔书写，然后将委任书斜着封，这种方式的诏书叫做黑诏，这样委任的官叫斜封官。经过安乐公主、韦皇后、上官婉儿等人的不懈努力，李显朝中的斜封官每年达到了数万人，平均每一个斜封官的售价是30万钱。为什么安乐公主卖出的斜封官如此之多呢？就是因为她有独特的法宝，有时她自己写完诏书，然后找李显签署。李显签署时，安乐公主用手捂住诏书，不让李显看到诏书的内容。即便如此，李显也只是笑笑，然后签署同意意见。在李显的所谓关爱之下，安乐公主的销售事业越做越大。不久，她又向李显索要一件东西，这一次却遭到了拒绝。这一次，安乐公主要的是昆明池。当时的昆明池非常大，附近的老百姓全靠到昆明池打鱼过活。李显考虑到昆明池负载着这么多的百姓生活，便拒绝了他。安乐公主遭到拒绝有些生气，她没想到父亲这么小气，索性不要了，自己再挖一个。随后安乐公主圈起了大片农田，然后在这片农田上生生地挖出了一个池塘，她把这个池塘叫做定昆池，取超越昆明池之意。在安乐公主的指挥下，定昆池果然规模庞大。据记载，定昆池方49里。安乐公主总算是出了一口气，除了定昆池给安乐公主撑足了面子，安乐公主的一条裙子也惊艳绝伦。这条裙子纯粹手工编织而成，价值1亿钱，上面的花鸟鱼虫小得像米粒儿，从正面看、侧面看、白天看、晚上看，颜色都不一样。如果这个裙子能传到后世，必定是稀世珍宝。 至此，一个素质低下的富二代跃然而出，穷奢极欲，穷的只剩下钱了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，荒唐的人同样是可耻的。李显的一家就构成了荒唐的一家。公元708年11月21日，皇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从规模来看，应该是皇后的婚礼，因为这等规模的婚礼仪仗，按照惯例，只有皇后才能使用。其实，使用这套皇后仪仗的是安乐公主李果儿，这一次她是二婚。原本李果儿嫁给了武三思的儿子武重训，不料武三思父子在李仲俊兵变中都挂掉了，李果儿一下子就成了寡妇。不过李果儿并不孤独，他心中早有一个人了，这个人就是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。李果儿与武延秀在宫廷宴会中经常相见，武延秀的容貌和风姿都深深地吸引着他。武重训健在时，安乐公主就对武延秀情有独钟，现在李仲俊兵变让安乐公主实现了换夫的梦想。在盛大的仪仗队的护送下，李果儿开始了与武延秀的幸福生活，也就此开始了纵容家奴掠夺平民当奴仆的步伐。没过多久，安乐公主和姐姐长宁公主纵容家奴掠夺平民当奴仆的事情曝了光了，御史将他们的家奴绳之以法，全部判了刑。然而判了也是白判，不久李显的手令到了，放人。御史不服，上书李显，陛下纵容家奴抢夺平民子女充当奴仆，何以治理国家？李显照旧不理，放人不误，只要公主们高兴就行，其他的不许管。其实李显不仅放纵公主，他也放纵自己。公元709年2月2日，皇宫玄武门前的空地上，一场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正在进行。绳子的一端是宫女，绳子的另一端还是宫女。李显和韦皇后亲临现场，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场拔河比赛。这场比赛有可能是李唐王朝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宫女拔河比赛，从活跃后宫气氛而言，无可厚非。然而在很多大臣们的眼中，这种事不成体统啊。如果说拔河比赛还可以理解，接下来李显的举动就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了。李显下令在内宫设立街道，开设商店，由宫女来经营，朝中高官充当买家前往交易，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要有讨价还价，要有争议，要有吵闹，如果有点市井粗话那就更好了。商街开办以后，李显和韦皇后前去观光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。从这些表现来看，只能说李显进错了门，投错了胎，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从事了一个错误的职业。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，李显错入了皇帝行。如果李显不是皇帝，或许 他是一个不错的生活家。如果李显不是皇帝，或许他能与自己的家庭成员一起品味着亲情的其乐融融。只可惜他是皇帝，他的诸多行为放在一般人身上都可以理解，然而放在一个皇帝的身上便是荒唐。历来荒唐皇帝的结局一般都不好，李显能逃过这个宿命吗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公元710年，李显54岁，感觉良好的他丝毫没有意识到，这一年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。在这一年里，李显的生活情趣依然盎然。正月14，他与韦皇后微服出宫，前往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观赏花灯。与此同时，李显放出数千名宫女外出观灯，让他们也能够体会到节日的快乐。结果很多宫女一去不回。3个月后，李显前往长安的隆庆池，他是为了隆庆池的王气而来。隆庆池原本在长安并不存在，到了武则天的周王朝，以后居民家中的水井突然涌出了水，水源源不断，无法堵塞，渐渐地淹没了附近的居民区，成为一个数十公顷的小湖。因为这个湖位于隆庆坊以南，因此称为隆庆池。在公元710年这一年，会忘气的术士告诉李显，隆庆池那个地方王气很重，最近愈发强烈。李显由此动了前往隆庆池的念头，于4月14日到达隆庆池，在池上搭了一个平台，设宴款待文武百官，然后在池中泛舟，并且观看了大象表演。李显此举便是想应验此地的王气，他以为这里的王气属于自己，其实他并不知道，他已经没有王气了，剩下的只有死亡的王那个王气。那么，隆庆池的王气究竟属于谁呢？在隆庆池北的住宅里，住着五个王，分别是寿春王李承器、衡阳王李承义、临淄王李隆基、巴陵王李隆范、彭城王李隆业。听这几个名字，你说王妻属于谁呀？当然属于李隆基了。古往今来，到底有没有王妻呢？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说，没有。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说，这个可以有。在我看来，这个或许有。每一个成就辉煌大业的人，其背后一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，或许这就是王气。现在李显的王气用到了尽头，巡幸隆庆池后，李显的心情原本非常不错，然而好心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，不久他又被烦恼包围起来。定州人郎吉给李显上了一道奏书，奏书中写道，韦皇后宗楚客将叛逆作乱。嗯，又是针对韦皇后，又是即将叛乱。李显心中的火气又上来了，哼，为什么这些人总是针对皇后呢？乱棍打死。 打死狼藉之后，李显以为自己耳根清净了，没想到又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是许州四兵参军，即河南省许昌市政府军务官，名字叫燕钦荣，他也给李显上了一道奏书。李显一看奏书，又是针对韦皇后的。奏书上写道：皇后淫乱，干预国政，家族强盛，安乐公主、武延秀、宗楚客阴谋危害国家。李显一看头又大了，不过这一次李显压住了怒火，他把前后两封奏书联系了起来。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会有两封弹劾皇后和宗楚客的奏书呢？难道这其中真的有隐情？不妨把燕青荣叫来问问。燕青荣来到李显面前跪了下来，但是表情平静，言谈有理有据。一番交锋下来，燕青荣依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李显却默然了。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燕青荣，他比谁都清楚燕青荣说的话很多都是事实。皇后和宗楚客这段时间确实有些过分，他们的很多行为在外人看来就是谋反的前兆。李显陷入了两难之中，如果强词夺理驳斥燕青荣，自己就是睁眼说瞎话；如果认可燕青荣，那就等于承认皇后和宗楚客谋反的事实。就在李显还犹豫不决时，宗楚客走了上来，声称奉皇帝旨意扑杀燕青荣。宗楚客一声令下，飞骑营卫士冲上来，将燕青荣抬了起来，然后一下子扔到了庭院的石头上。燕青荣脖子折断，当场死亡。这时候宗楚客大喊一声：啊，痛快！李显被眼前这一幕惊出了一身冷汗，他没想到宗楚客居然敢当着自己的面矫诏杀人，杀完人还大喊痛快，这个人实在是太放肆了。李显当即沉下了脸。宗楚客这才发现皇帝的脸色不对，他也出了一身冷汗，意识到自己把皇帝给得罪了。李显沉着脸离开了。宗楚客的心里开始打鼓，然后他忐忑不安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韦皇后。韦皇后的心里也开始打鼓。韦皇后知道自己这个丈夫虽然软弱，虽然能力不强，但他是一个正常人，同样心明眼亮，有些事瞒不过他的眼睛。自此韦皇后开始暗自担心，她担心自己会像当年的王皇后一样被废黜。虽然李显承诺过对她百依百顺，但是军心似海呀，谁能够保证皇帝的内心不起风浪呢？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面对李显的情绪变化，韦皇后及其同党开始担心了，他们将会采取什么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呢？而李显又留下了什么千古谜案呢？在明天的《读史有学问》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